家讲讲根基呢个问题，因为建筑物需要好嘅根基，如果唔系就好易冧啊！我哋喺呢几年里边都知道，喺唔同嘅地方里边，啲人都建咗啲我哋叫豆腐渣工程。豆腐渣工程就系好唔稳阵，一啲嘢嚟到就会倒下，以好多人命嘅伤亡。根基好紧要。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嗰度讲到根基，第十节嗰度话：我照神所给我恩，即系神嘅恩典之下，好像一个聪明嘅工头立好了根基，然之后咧有别人在上边建造。当然我知道保罗系喺即系哥林多教会系保罗所建立嘅教会，咁当时保罗嘅建立教会就唔可以长期留喺一个地方。建立完之后咧，佢就会转去另一个地方嚟到继续去牧，即系建立教会传福音。咁嗰唔都喺欧洲噶，喺雅典嘅附近啊。咁所以佢唔能长期留喺地方，建立咗之后佢离开噶啦。咁靠边个人嚟延续嗰个教会啊？就系靠当地信主嘅信徒继续去维持嗰间教会。咁如果你系咁嘅情况，如果你保罗嘅话咧，你会惊唔惊啊？我走之后。究竟那班人能不能够继续有好的建造呢？但保罗有一个信心就是什么啊？他立的根基是好的。所以他说呢，好像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。他相信他的建造根基是好的。但别人在上面的建造的是怎样呢？就他保证不到了。第十一节是一节很聪明的经文来的。啊，就是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所建立的根基稳阵的是耶稣基督。此外没有人立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保罗所建立的是一个很稳阵的，就是根基。但别人所建造他能不能确确定了？第十二节，因为有人在金银宝石，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和家在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来到去。即是来到去显露，因为你自己要将它表明出来。第十四节都说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立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这里的意思就是保罗说，我在建立的根基是很稳阵的。稳阵到的地步，如果你上面建造的不好的话，这个根基都会将上面不好的东西来浮现出来。就要上面的人找那些渣东西，渣东西草木和家建造的话，根基是好的，所以你上面所建造不好的东西最后都会显露出来，因为根基稳固，所以你不能够在上面隐藏。但如果你所建造的是用好东西建造的话，金银宝石建造的话，就是14节那里说，做根基上所建造的，如果能够捱得住到那日来到时都仍然建立的话，那人易得赏赐。简言之，保罗说，我所建立的根基是好的，希望你在我上面所建造的都是好。我建立教会以耶稣基督做根基，希望继续在施恩教会这个根基上面所建造的都能够是属乎神的，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，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，不是用草木和街来到去建造的。咁其实如果我睇呢段经文嘅时候，你唔可以单睇呢段经文噶。譬如我睇前少少，我睇第三章。第三章第三节，当时哥林多教会是很多问题的教会。三章三节那里说，你们仍是属乎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、有纷争，属乎血气。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的话，更加提到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情。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很心痛的，你看到当时的教会很多的东西来到去离开神的心意，责备他们。虽然保罗有信心所建造的，他所建立的根基是稳阵的，是以耶稣基督做根基的，但是都责备他们，那么好的根基竟然在上面建造的不好的东西。保罗希望他们回转，不要就是离开神的心意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个根基会显露出上面所建造的东西是不稳阵的。这段经文保罗很肯定的，那里哥林多教会的根基是稳固的，因为有耶稣基督作他们 的根基。如果我看另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揭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。 有圣经帮我掀去呢一个以弗所书第二章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，因为同样出于保罗的书信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呢经文咧喺教会基督教里边仲出名嘅吓。保罗喺以弗所书第二章嗰度第十节嗰度话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。喺刚才嘅哥林多前书里面话，耶稣基督就系嗰个嘅根基。呢度就话唔系使徒同先知嘅根基，咁又唔可以讲嘢唔同啊？之前讲嘅耶稣基督为根基，呢度系咩咧？系先知同使徒为根基。不过虽然意思好像不同，但基本上讲同一样嘢，因为咧呢一个嘅使徒同先知根基系有乜嘢啊？系有耶稣基督自己做咩咧？做房角石啊，做个房角石嘅，个 cornerstone 嘅，佢嗰个稳住，即系我哋唔好识建筑啊，可能要问啲建筑界嘅人先知。原来以前嚟讲咧，有根基，而个根基仲要有一嚿叫房角石咧，系码住嗰个嘅，即系嗰个根基嘅啊。咁即系话咧，有好嘅根基。这个根基是靠一个很重要的石头，一个防角石，一个 cornerstone 来到令到这个根基很稳阵。咁故此，无论哥林多前书，因为使徒所书定经文，都系讲到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做那个根基。所以很多教会咧，好多教会咧，都喺佢根基上面咧有一个大啲嘅石头，好即系嗰个基石咧，然后刻住咧以弗所书。第二章十二十节呢一个经文即系写喺度，然之后话咧，耶稣基督就系嗰间教会嘅根基，或者耶稣基督就系嗰个教会嘅房角石。咁样呢段说话系唔系保罗自己作出嚟嘅一个嘅比喻啊？系一个好嘅比喻，但系其实保罗呢段说话咧系嚟自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嘅说话嘅。我哋掀去马太福音第廿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，呢度系耶稣基督自己嘅说话。我哋见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喺新约嘅三十一页。呢段经文咧，我哋净系睇第四十二节。喺耶稣讲到一个凶恶园户嘅比喻之后咧，耶稣有一个咁嘅说话。第四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廿一章第四十二节，耶稣说。经常写着像人所弃的石头已经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作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即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那个比喻我不讲了。但耶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像人所弃的石头，这个本身是诗篇的，是诗篇118的经文来的。保罗找那段经文的人就说，有些东西有工匠你不要吗？你以为没有用的石头吗？但这个石头呢竟然成为了一间建筑物的基石，一个房角石。意思就是说，犹太人弃绝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神都派来的尼赛亚，要作为世人的拯救，但是犹太人嫌弃他，不要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面。但是呢，这个被犹太人所弃绝的石头成为了什么呢？建立了教会，成为了人类的救世主，也都开始了教会。教会的开始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你不要的，但是成了教会的根基，展开教会。所以教会的根基应该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教会的根基也是耶稣基督。我讲到之前咧，我都曾经喺平安堂真系望过有冇个石头啊，揾唔到个石头喺边度啊？可能冇啊，平安堂呢冇呢样嘢，但系喺香港啊，喺其他一啲地方咧，教会系有嗰嚿即系写住呢段经文嘅一嚿嘅石头，好有意思嘅。无论系保罗，无论系耶稣基督所讲嘅，提醒我哋教会唔系为存在而存在嘅。教会的存在不是因为存在所以存在下去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教会目的是什么？有时会批判这个灵恩运动或灵恩教会，因为他们很着重希望在教会里面，回到崇拜里面能够有那个经历， 我经历到圣灵嗰个充满，或者甚至嗰度感受到自我嗰种满足。但系其实教会嘅存在目的，唔系净为咗信徒喺翻嚟教会喺唱歌里面得到嗰种嘅满足嘅。如果为信徒满足而有教会嘅话咧，离开咗教会存在嘅本质。教会系基督身体，教会嘅根基系耶稣基督，教会的存在系传扬耶稣基督，教会的存在赞美耶稣基督。信徒翻嚟教会目的系要高举耶稣基督，当然能够高举耶稣基督之余，能够自己得到嗰、那个识识嗰个嗰、那个充满嗰、那个满足嗰、那个经历嘅话系美事，但系你得满足，比唔上耶稣得着满足更加嘅重要。教会冇耶稣基督，教会唔以耶稣基督做核心嘅话，呢间教会就唔系一间教会。佢根本就唔系耶稣基督个身体。喺五百年前，你唔知你能够想象到，大概五百年前到咧，如果你去一间欧洲嘅教会里边坐喺度敬拜，然之后喺带自己带本圣经嚟，拿开圣经嚟去睇，跟住就有个牧师神父走嚟攞咗你本圣经，你有冇搞错啊？睇圣经。咁啊，唔会有人对你咁做系嘛？但嗰时会噶，你边个啊？睇圣经，边个开睇圣经啊？我先开睇圣经噶嘛，神职人员先睇圣经噶嘛。你边个啊？睇圣经离谱嘅。当时信徒平信徒系唔可以睇圣经噶，圣经系神职人员先可以睇嘅，系神父先可以睇嘅。结果在当时来讲，发觉当然圣经不是这样讲，但是当时教皇的、教廷的心意，他的旨意盖过了上帝的旨意，教皇的权柄盖过了耶稣的权柄。最重要不是耶稣说什么，最重要是教皇说什么。耶稣基督祝福婚姻吗？ So what？ 教皇说婚姻是不好的，婚姻是神职人员是不应该结婚的，这个教皇的心意。耶稣基督祝福婚姻，那又怎样？最紧要教皇讲乜嘢？呢、这个教皇嘅权柄盖过咗耶稣嘅权柄。天主教教会咁上下嘅根基唔在耶稣基督，而系人嘅说话。圣经话耶稣基督系中保，系祭司，系神人之间嘅中保。但系教皇话唔系。你嚟到教会，你想同神讲嘢咩？要坐喺间房度同嗰个边个讲啊？同神父讲，神父同耶稣讲，要透过中间人嘅。谁说的？不是耶稣说，是教堂说。所以很讽刺的地方，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你去到天主教教堂会见到上帝 的像，见到很多耶稣钉十字架的像，很多充满了庙的角落，耶稣周围都在，但是那里没有耶稣基督的。因为真正的权柄是人，是教皇，是神父，不是耶稣基督。当然你找不到耶稣的救恩的，你想得救啊，耶稣帮不到你的，或者起码至少最多帮一半而已，你半天掉而已，那怎么上去啊？你就要你有好的行为，你念玫瑰经，甚至买赎罪券给钱，你就可以上去了。用人的心意取代了神的心意，用人的根基取代了神的耶稣基督，很可怕。讲到一段时间，你问平安堂呢？平安堂的根基在哪里？平安堂有没有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根基？有时一些教会会有时在近代里面 被人批评，有时会是变成聚会主义的。有时我看这个 term 呢，都有些反思。这个聚会主义啊，就回来教会是要参加聚会的，执事教牧那搞而搞很多聚会等人有参与，觉得教会不是没有做的，我们搞聚会等人回来参与有不同的聚会。但有聚会不等于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。有些教会因为想团契多些发展，多人参与的话，就发觉哪些聚会多人参与多些了，有饮食食啊，游戏啊， 小游戏啊，多人参与多啲嘅。啊，我唔系嗰啲唔好啊，平安堂都几多下噶。啊，但系嗰个唔系全部。究竟呢聚会能唔能够令参与者经历到耶稣基督，经历到上帝？因为只系为聚会而聚会，为人多而人多，咁就变咗聚会主义。有聚会，但冇耶稣基督喺当中。其实呢个可以系一个嘅危机，让我哋去即系思想平安堂嘅根基系咪耶稣基督？喺度我哋同睇一段睇完经文，我哋睇呢个路加福音第一章。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路加第一章喺新约嘅75页。同大家学稍微去倾，讲讲呢个人物叫施洗约翰，大家好熟悉人物啦。施洗约翰喺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，但第一章唔系讲佢啊，系讲佢阿爸同阿妈啊。第五节，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，亚比亚班里边有个祭司叫撒加利亚，佢妻子系亚伦嘅后人，名叫伊利沙伯。佢二人在神嘅面前都为二人遵行主嘅一切诫命礼仪，冇指责，无指责嘅，冇儿子，因为以利沙伯唔能够生育，两个人又年纪老慢了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嘅面前供祭司的职分，照祭司的规矩祭签，得进主殿烧香。呢段经文表面上冇乜特别嘢，但其实呢样嘢唔简单嘅。我知当时好多嘅利未人，好多嘅利未人吓，好多祭司。但系唔系个个人都有机会入去圣殿里边嚟到去祭签噶，系咪啊？即系需要轮嘅。咁我以为咧个个都有份轮啊，啊个个都有份嚟到抽签，然之后啊有呢个安啊嚟到喺殿嘅里边嚟到烧香嚟到去敬拜啊，代表嘅百姓嚟献祭，系咪啊？系咪个个都有机会抽签噶？梗系唔系啦，咁多祭司抽签，系有一班特别地位高的人才可以抽签的，所以你即系几巴闭啊！即系话呢个祭司撒加利亚的身份是高一人一层的，而他的太太耶稣伯更加不得了。他是谁来的？他是边边后裔啊？亚伦。大祭司亚伦的后人，施洗约翰的出身并不简单。他阿爸是高人一等的祭司，他阿妈是亚伦的后人，即是什么？在新约时代，犹太人被罗马人欺凌，生活不会好过。希律王建造庞大的圣殿，很大的圣殿，于是很明显水涨船高，是整个这么大的圣殿，祭司的身份当然是饮食当然好一点，就是这么大的圣殿，所以呢在艰难的岁月当中能够做到祭司，甚至能够做高级祭司的话，那个身份地位饮食住宿肯定胜人一筹。用今天的讲法，他的仔施洗约翰是含住金锁匙出世，他可以一生无忧的，长叹的。我爸是高级祭司，我妈是拉隆的后人，含住金锁匙出世，他可以一生舒舒服服地在圣殿里面做一个高级祭司。他有没有这样做？他后来知道，在第二章讲到约翰住在旷野，后来出来侍奉的时候，在旷野里面你用叫人去 受水礼。旷野他做什么？他做些 毛草的衣服，哇，吃些很简单很简陋的东西。你做什么事？你金锁匙出世的啊，约翰，你阿爸是谁？你阿妈是谁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啊？为什么？你在旷野约旦河边，人在约旦河你要冲在受水礼。喂， 圣殿里面可以受，嗱、那个水泥同呢个水泥唔同，嗰、那个洁净嘅水泥，洁净水泥可以边度做啊？喺圣殿做噶嘛？你嗰个河，我个海嚟噶喎，冇啦，圣殿有海咩？有啊，嗰叫同海，同海个海咁大嘅同，俾人嚟到洁净。点解要去约旦河啊？点解要喺河边取水泥啫？点解唔？点解唔喺翻圣殿里面做祭司？点解唔喺圣殿里边帮人嚟去即系施呢个洁净嘅礼？点解要去约旦河啫？点解啊？亦都奇怪嘅就系，佢喺约旦河受水礼，即系帮人受水礼，好多人去、啊，好多人去、啊。点解你唔去圣殿？点解要去呢个啊？圣殿你咪舒舒服服喺同海里面冲凉。洁净咪好过喺我哋去到一堂河边咩？点解佢要咁做？而啲人又肯去？我哋可以好简单嚟讲，好简单地，哦，佢成个呼召临到啦，临神呼召临到，咪简单啦，系咪啊？可以，圣经冇讲系咪成个呼召，我哋用神个呼召嚟到去解呢样嘢。但系我从另一个角度，呢、这个可能未必系神嘅呼召，系乜嘢啊？用香港人的俗语，约翰是生在建制当中的，他阿爸是建制派，他阿妈是建制派，亚伦的后人高级祭司是建制派的，但约翰偏偏要做什么？反建制，离开建制，我不要做圣殿祭司，我不要在圣殿里面帮人施洗，我去约旦河，是不是神的呼召啊？如果我没办法从时间看、啊、你留意约翰多人来施洗的时间，这些很大，有这个祭，有这个法利赛人，有这些文士来到去施水礼，他会不会哎呀你来呀、啊、哎呀过来过来，哎呀开心你来奉场，哎呀真开心，来我帮你施祭，是不是啊？你知唔知约翰点对佢哋啊？闹到佢哋七彩，你啲毒蛇嘅品类，你唔敬畏上帝，闹到你七彩啊！呢班人俾人闹，你俾人闹，你睇约翰嗰个嫉恶如仇嘅心。后来大家都熟悉嘅故事啦，当个分封王希律做出啲唔好嘅行为，娶咗唔应娶阿嫂做太太嘅时间，呢、这个唔合当时嘅律法嘅，结果约翰扯出嚟闹佢。责骂呢个分封王希律，结果被人捉到坐监，最后被人斩首。约翰系一个咩人啊？亦系一个唔能够容忍罪恶嘅人，系睇啲睇唔过眼嘅嘢，佢要出声。所以咁样慢慢转头，点解佢唔喺？佢要反建制？点解佢唔喺圣殿里面舒舒服服做祭司啊？当时圣殿系咩嚟噶？好大个圣殿，但系里面做乜嘢啊？耶稣时就话咩啊？洁净圣殿，啲人就乌烟瘴气。嗰啲大祭司咧，乱嚟嘅，为咗自己嘅名，为咗自己嘅利，为咗自己嘅权，做出啲好伤天害理嘅嘢。耶稣基督其中一个自己死地嘅系当时嘅大祭司。你想就系咁个气候当中，有人知唔知噶？知道，要我喺咁嘅环境里边参与建制派。No way！ 你可以话呼召，亦都可以话系约翰自己嘅选择。点解啊？系因为佢圣殿里边佢揾唔到上帝，咁大个圣殿，上帝喺边？因为佢离开圣殿，喺教会里边，喺圣殿里边，佢揾唔到上帝。他去到约旦河，为人流输水泥。而啲人唔去圣殿，而去约旦河嘅原因，都系一个呢啲去约旦河揾约翰施水泥嘅人喺圣殿里边揾唔到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平安堂里边有冇上帝？平安堂里边有冇耶稣基督？在去年我们人老其中一个特征呢， 就想找一些舊朋友。所以你突然間你想找一些很久沒見的朋友的話，證明你已經可以老了。那去年是不是有人認同，不知道是否認同，去年又約了一班舊的 CCF， 即是那些舊的大學團契人，就 Vista 住幾天，見到舊朋友，在香港來，有些不同地方來，最舊有些在溫哥華去，大家聊聊過來的 近況如何。其中一個舊的同學就在席間就發牢騷，就是整班同學聽我發牢騷。他發牢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了，你知道的了，不要說哪間教會，他們要溫哥華一間大教會，講究有很多牧者，很大的教會，那間教會出了問題，因為那間教會主任牧師因身的病緣故退，即是離職，結果找了一個空降一個香港的名牧的年牧會，來了之後不夠一年，所有那間教會 的牧師逐一個一個離開，一個一個離開，那教會搞到七彩那麼亂，四分五裂。而我弟兄就猛吵啦，嗰个咁嘅空降牧师离晒谱嘅，嚟咗就走，嚟一个走，岂有此理？咪闹，吓！最后而家有班执事又撑佢嘅，系咪撑嘢？执事之间又有呢样嘅磨损，咁啊去闹嗰个牧师，闹到七彩。那个牧师最后咧自己走埋，而走嘅时候咧就话喺呢个过程里边咧，教会伤咗佢个心，所以控告教会对他作出精神上的赔偿，索取一个很大的费用。因为那个弟兄更吵了，这样的人搞到教会这样，岂有此理？最后拿钱要拿钱，哇，真是闹。他骂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可以不说出，其他弟兄姊妹，即那个团契的人又说，一人说一 句，我不想说话了。不过最被上班人认得我的牧师，咁可以讲讲咁长，就望住我，我啲发阿言嘅，咁咪唔似牧师嘅喎，系嘛？我都唔知点讲好。咁有人就认同嗰个弟兄啦，即系顺住个世想，见佢咁平嘅，哎呀，真系有啲信徒真系离晒谱嘅，系啦，有啲牧师真系未必一定好噶嘛，唉，唔一定打粒先，啊打粒就好嘢噶嘛，咁啊嗱，即系帮手嗱。到我讲嘅时间，我都唔知讲乜，我只能够话。一间教会接近一千人的教会，一个空降的牧师来到当中，一个人可以将整间教会反转，你跟我说是因为这个人不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一个人可以搞乱整间教会，我不信的，你以为我信？我不信的。信什么？如果间狗完全没问题的话，一个 不对路的人走来当中可以搞乱天下，我不信的。是什么？是间教会本身存在着问题。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，哇，那个常任牧师真是犀利了，有他在这里掂当，他一走了教会就不掂，这个常任牧师真是好东西。你可以捡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，不同你二十四章十三一节，我不同你捡。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三一节那里说，当约书亚和这些长老仍在的时候，百姓敬畏耶和华。约书亚记廿四章三十一节，嗰时话再读一次：当约书亚仲在世，当佢同时期嘅长老仲在生嘅时候，啲百姓敬畏耶和华。我问你，呢个说话系赞啊，因为系弹啊。当你仲在生嘅时候，约书亚仲在生嘅时候，你压得住班百姓，班百姓仍然敬畏，好嘢！你死咗啊！结果个都烟消云散过嚟个耶和华，所以你好嘢，你可能喺度赞，哇！约书亚喺度嘅时候顶得住，好嘢，一走咗唔掂当， 你可以讲赞就算了，但我看到的是另一边，同一句经文，我怀叹的。你在这里的时间压得住，你不在这里，尽百姓就转离开你敬拜耶和华，即是说你不能够为百姓建立一个好的根基。结果约书亚死，百姓就乱弄，国家就进入了混乱的史诗时期。可以讲教会，你可以哇，上任牧师真是好了，在这里就压得住墙，他一离开就教会就不掂当。如果我讲到这里，你还不明白我讲什么的话呢，那你醒目的话呢，就知道我以下要讲什么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今天是我以主任牧师的身份最后一次主持这个圣餐，最后一次。七月开始我就转用另一个角色，因为本来想离任，但是教会始终找不到即系新嘅牧师，所以转用一个叫做 interim pastor， 叫做暂代牧师嘅身份。咁所以下个月嘅圣餐仍然都系我主持，但到时我已经唔系主任牧师，我系一个叫 interim pastor。咁嘅情况咧，迟啲下个礼拜会开一个临时会大会，由执事会对弟兄姊妹作出呢个嘅交代。interim pastor 意思即系暂时揾唔到牧师，于是我哋咧暂时劝牧师仍顶住。但是 one day 找到的话就即刻离开，不知几时。不过讲转头，就算不是今次我要离任，今次我不是做这件事，就算我做到退休，试问你都望住我，我女儿都嫁了，我都不小了，我始终一天都要退休，不是差很远。如果你说当劝豪荣离开平安堂，平安堂我都顶之后就离开平安堂四分五裂的话，是不是证明宣牧师好东西啊？好东西啊，宣牧师，你好东西啊，你在这里就压得住墙啊，你不在这里被人就作反啊，是不是啊？好东西啊？错，错，是证明宣牧师好渣，不能够在平安堂建立好的根基，所以宣牧师还在的时候尚好，宣牧师不在有意思啦，唔同意思，不在的时候，平安堂就唔掂当，咁嘅时候只系一个理由，系宣牧师冇建立到好嘅根基。弟兄姊妹，当转眼仰望宣牧师系咪啊？唔系，当转眼仰望嘅系主耶稣基督，根基唔系在人。如果根基在人的话，你知道新加坡最大的教会的牧师坐监，韩国最大的教会的牧师坐监，你看人，你将根基建立在人身上，你信一个可以死一个的。对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信人，人可以信，但不要将全部根基放在人身上，人可以令你失望，真正不改变的所以根基不应该建立在人身上，根基应该建立在磐石上，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平安堂的根基是耶稣基督，不是任何一个人。昨日、今日永远不改变，永远都与你同在的不是人，是我们的上帝，是主耶稣基督。想起以前的航海的人，这个是上帝一个好，即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好，是一个上帝一个即系一定用广东话先讲到，好正嘅设计，好正嘅设计。航海人无论几大嘅风浪啊，无论 in the place of nowhere， 都唔知去到边度嘅时候，天旋地转嘅时候，乜都唔知乜嘅地方嘅时候，航海人只要望上边，揾到嗰粒星，咩星啊？星啊，北极星。揾到北斗星，北斗星，揾到个北斗星嘅话，就一定知道自己嘅方向，唔会走乱嘅。一望到个星， 就知道自己在哪里了。这个是上帝很奇妙的设计，因为立圣是不会走的。所以找到立圣，哦，我就知道身在何方，我不会乱弄，我不会迷路，我不会走差，因为知道立圣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你头上有没有那粒北北斗星？以至无论做任何境况，无论平安同将来会如何，有一个点嘅牧者喺当中，嗰粒星唔变嘅话，我哋个方向就唔会变动。下个礼拜啊，唔系，即系开始老啦，啫喺前面，唔系下个礼拜圣餐，今日圣餐，圣餐点解耶稣基督设立圣餐？设圣餐。除了要告诉我们我们主内一家，我们奉的弟兄姊妹同一肢体之外，圣餐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要我们教会基督的教会不可以没有圣餐，要常守这个圣餐，是其中的目的，是要让我们知道基督为教会之主，教会不可以离开主耶稣基督，教会的根基也应该是即耶稣基督。当主眼仰望耶稣，弟兄姊妹，人生聚散无常，这个是事实。但让我们定睛的仰望因为不变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同心祷告。真爱主，世事变幻无常，人生也是如是。但是我们心水里面知道，纵然洪水泛滥地，又或在天上坐着为王，你昨日、今日、永远不改变。你昔日怎样带领平安堂，今日、将来又继续带领教会。将来众人来到仰望，让我们定睛的在我主耶稣基督身上，如果让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，或者我们自己个人信仰的根基，不是聚会，不是人际关系，不是其他的事情，教会的根基，我信仰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认识你的话语，我们认识你的属性，以至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有你的指引。在困难当中，你作为我们的指引，我们的帮助，所以将我们众人来仰望交托，求你的心意向我们去显明，求你让我们知道困难变幻虽在，你却永远爱顾保守我们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唱一首诗歌，在申命记124首，为我受伤。我同起立，为我受伤，为我受伤，十字架伤，耶稣为我受伤，追梦赦免我得感着。